看着长长的队伍，我站在后面义无反顾，义无反顾，心里着急说不清楚，但愿有条回家的路。眺望一直都忙碌，我只能来这寻找归途，寻找归途，站在这里并不孤独，像我这样历尽无数。什么？我只想过年时候与家人共度共度。我知道回家的路千辛万苦，但我真的想了念了村口的大树。哪怕行囊空空，身体困乏，我想回家，哪怕家很遥远，远在天涯，我要回家，只为见到一年未见的妈妈。我要回家，问问炊烟未到来年再出发，再出发。 轻轻说不 完情以后，把两情为亲情，句句话都忧愁。把今宵多珍重，我俩云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，我俩云别依依，又再见在梦中。